汪奇祥回到客栈以后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，最终还是无计可施，心里觉得很郁闷，便向老板啊叫了两个菜一壶酒，一个人长吁短叹地坐在那里喝起闷酒来。奇祥客栈的李老板看到汪奇祥平日穿着打扮挺有风度，而且谈吐不俗，今天又见到他在客栈里一个人唉声叹气地喝闷酒，便走到汪奇祥的对面坐了下来。汪奇祥听到响声，慢慢抬起了头，一看是客栈老板，慌忙地说：李老板你好。汪奇祥已经听说老板姓李，所以便直接称呼他为李老板。 哎，不敢，哎，不敢，不知先生尊姓大名，为何一个人在这里唉声叹气喝闷酒啊？ 在下姓汪，名奇祥，从河南来到京城，本想……汪奇祥本想说自己的苦恼们，但是想到买官这类事情还是不说为好，便赶忙停住了嘴。 哈，真是太巧了，太巧了，在下这个客栈就叫奇祥客栈，汪先生看到这个客栈名字是不是觉得挺亲切的？ 是啊，是觉得挺亲切，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名字便毫不犹豫地住进来，不过这几天心情不好，也没去想的太多。 我看汪先生唉声叹气的，就觉得汪先生心情不好，不知汪先生到底为何呀？ 哎，一言难尽，还是不说的好啊。 哎，汪先生见外了，如果汪先生把我李某作为一个朋友看待的话，尽管讲出来无妨。别看在下只是一个小小客栈老板，说不定还能帮上汪先生什么忙呢。 汪奇祥见李老板说话这么大的口气，心想，莫非他在这还有什么门路吗？对他说出来，说不定，哎，他果真能帮上什么忙呢？即使帮不上什么，对他一个小小客栈老板说出来也无妨，全当自己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吧。 在下从河南来到京城，本想托李大总管办点事情。 托李大总管办事情？哎，办点什么事啊？ 哎，你过来。汪奇祥一见周围没有人，便把李老板拉过来，对着李老板的耳朵轻轻地说： 在下本是个道员，因是丢了官职，想托李大总管的门路，看能不能搞到一个官职。 李老板用手比划成一块银子说： 那你准备这个了吗？ 那还用你说呀。汪奇祥一听可就急了， 托李大总管办事不用银子还成啊？那你带了多少银子啊？ 这个数行吗？汪奇祥用手比划了一个10万的数目。 嘿嘿嘿，不，起码得这个数，这是最低的。 李老板又用手比划了一个30万。 嗯，可以。汪奇祥一听爽快答道，继而又丧气地说： 哎呀，即使愿意出这个数，又有谁能替我向李大总管去说呢？我和李大总管不沾亲也不带故的，也没有一个朋友认识李大总管啊。 嘿嘿嘿，汪先生再耐心地待几天，也许还会有其他的门路。李老板为何有如此大的口气呢？原来呀，李老板不但是李莲英的同乡，而且是李莲英的亲信之一， 是专门安插在齐祥客栈为李莲英打探消息的，而齐祥客栈的所有权也是属于李莲英的。这么大的一个消息，而这呢也正是自己得赏的机会。李老板不能不向李莲英报告。李老板出了客栈便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李府，要求面见李大总管。偏巧呢，李莲英这一天呢正在府上，听到齐祥客栈老板李老板来见，知道又打听到了什么新的消息，便赶快接见。李老板见了李莲英，赶忙下跪请安：“祥齐客栈李福祥叩见总管大人。”“啊，起来吧，福祥啊，有什么事你快说。”“齐祥客栈现在住着一位河南来的客官，自称是候补道员，要托总管大人活动个官职。”“ 哦，你知道他带了多少钱吗？”“ 不过小的说30万，看他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大概带了有40-50万。”“ 啊，真有那么多？好，哎，你先过来，福祥。” 李老板过来以后，李莲英在他身边如此这一般的交代一番：“ 市场之后，我这里重重有赏。” 李老板含笑领命而去。李莲英回到宫中，又把李贵和找来，也如此这般交代一番。李贵和同样领命而去。李莲英觉得这样重大的事情还是派李贵和去办比较妥当，因为李贵和办事毕竟比李三顺更机灵一些。李贵和按照李莲英的吩咐来到齐祥客栈，见到李老板以后，两个人都彼此心照不宣。李老板端上来两个菜一壶酒，两个人便边吃边喝边聊起来。李贵和问道：“ 李老板，这几天生意好吗？”“ 还不错吧，这几天人挺多的。”边说两个人还边瞅着汪吉祥的屋门。“李老板，你听说了吗？这几天流传着一个关于李大总管的特大新闻。” 李贵和看到汪吉祥推门出来的时候，故意高声地说着，以便让汪吉祥听到。汪吉祥这几天呢，正为李莲英的事情闹得闷闷不乐，自己已经来了7-8天了，连能找个托李莲英办事的人都找不到。听李贵和说到李大总管的事，便好奇地坐下来，想听听他们到底谈些什么。李老板看也不看坐在身边的汪吉祥，只顾问李贵和：“ 不知道啊，哎，你说出来让我听听。”“告诉你吧，再过几天就要由白云观观主高云溪主持，李大总管要在那里诵经呢。你想想，有李大总管亲自在那里诵经，京城百姓知道了，哪一个不想去一睹李大总管的威严呢？到时候那里肯定是人山人海，非常热闹。李老板，听说以后是不是也想出去看一看啊？”“哎，当然去啊，我可是最爱凑热闹的。哎，具体是哪一天啊？”“ 2月初2，龙抬头那一天。” 李贵和不经意地答道，又偷偷看了看坐在一旁的汪吉祥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李贵和又说着：“ 时间不早了，李老板，我该走了，结账。”“ 哎哎，不用了，今天算我请客，下次你再请我。”“ 好，那在下告辞。”“ 哎，慢走。” 李贵和走了以后，汪吉祥便细细品味着他们刚才说过的话：“2月2，龙抬头，白云观，李大总管亲自诵经。” 李大总管到那儿去亲自诵经，那白云观里一定有李大总管认识的人，那么他是谁呢？我已经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天，也没有找出一个认识李大总管的人，说不定能在那儿找到一个认识李大总管的人呢。听刚才那个人的口气，他好像和李大总管有些什么瓜葛似的，我何不向李老板打听一下呢？李老板，王启祥叫了一声正在招呼客人的李老板。 王先生，您想要点什么？ 李老板听见汪奇祥叫他，便赶忙走过来问道。其实他心里很清楚，汪奇祥肯定是为刚才说的事儿而叫他。 哦，那就随便来点酒菜吧。 汪奇祥本不想要什么，只是想打听那些事情，但是听李老板这样说，也接下去顺口说着。不一会儿，李老板便端上来一盘牛肉，一盘鸡蛋，一壶酒，往汪奇祥的面前一摆。 汪先生，你看可以吗？ 啊，很好，很好。 汪奇祥看到李老板转身就想离开，便慌忙叫住了他。 哎，李老板， 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来，你一块喝些吧。 不， 李老板不要推辞了，在下有一事要相求李老板。 汪先生有什么事有求于我？在下怕是不能胜任吧。 李老板客气了。汪吉祥给李老板倒了满满一盅酒。 李老板，刚才那个人是你的朋友吗？ 啊，也说不上是什么朋友，他只是经常来喝酒罢了。 听你刚才说什么李大总管要在白云观诵经，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啊？ 当然了，这还能有错？他关于李大总管的消息啊，一般都是很准的。 哦，那他是不是和李大总管有些关系啊？ 啊，没听说过他和李大总管有什么关系啊。 不过听说他和白云观观主高云溪挺熟的。 白云观观主，汪继祥一听又有些激动起来。李大总管亲自要到白云观诵经，那肯定要由白云观观主来接待。 李老板故意轻蔑地看了汪启祥一眼， 这还用说吗？ 那李大总管和白云观的观主一定很熟。 汪启祥并不在乎那些，继续穷追不舍地问着。 啊，是很熟，听刚才那个人说，他们两人的关系还很不错啊。 好，李老板，你能不能给刚才那个人说一下，让他问一问白云观的观主，在李大总管诵经那一天，能不能给办一下上次我给你说的那件事？事成以后，我定有重谢。 这怕不跑吧？ 李老板，这事儿啊，全拜托给您了。就您看在我们相处这么多天的情面上，好歹给说一下。 啊，行，那就为你试一下吧。啊，不过说不成，王先生也不要见怪啊。 李老板故意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来。 啊，那谢谢了，李老板，谢谢您。 直到这时，汪奇祥才如释重负地长长地喘了一口气。第二天，李老板假装出去找李桂和，其实呢，只是在街上转了半天就回来了。 李老板，怎么样？事成了吗？ 汪奇祥正在客栈里焦急地等待着，一看李老板回来，便赶忙迎上去。 嗨，别提了，我费了好大功夫，才总算找到他家。 我刚才告诉他时啊，他一听说是那事儿，死活不答应。后来经我好说歹说，他最后啊总算答应试一次。 那李老板，您辛苦了。 汪奇祥一听事情就快有些眉目，高兴的几乎跳起来，顺手从怀里掏出一大捧银子。 放在李老板面前。李老板，全当谢意，请您收下。 哎，王先生见外了，帮忙人嘛，也是应该的。 哎，李老板，您就收下，在下往后还要有很多事情，麻烦您，李老板。 啊，那在下就不客气了。 李老板说完，就把银子一块不剩的全放进自己腰包。好不容易挨到二月初二这天，汪启祥早早吃过早饭，一路打听，来到一座牌楼面前。进了牌楼，是一座山门，上面题有“白云观”三个金色大字。原来啊，已经到了白云观了。时间虽然有些早，但是一些善男信女已经摩肩擦背的争相涌进观内。汪奇祥也随着那川流的人群挤进观内，只见一座座金殿，金碧辉煌，怪石嶙峋，古木参天，碑铭林立，一些游人、香客、艺人、做生意的，人声嘈杂，接踵而来，卖艺的身段优美，卖唱的歌声迷人，卖吃的吆喝不断，非常的热闹。但是汪奇祥并没有心情观赏这些，继续向前走去，来到大殿之前，只见香烟袅袅，古乐齐鸣，膜拜的人川流不息。殿宇下面是好大的一块平地，平地中央有十几个道士盘腿而坐，郑重而神秘地进行说法诵经，一些信徒虔诚地跪在周围洗耳恭听。汪启祥心里暗暗想，一会儿大概李大总管也要在这里面诵经，于是也找了块地方坐了下来。但是他无心听道士诵经，只是一心等着李莲英亲自过来诵经。可是谁知啊，汪奇祥一直等到日头偏西，还是不见李莲英的影子。会不会出现什么变故呢？怎么现在还没来？不行，我得找个人打听打听。请问啊，今天是不是李大总管要来诵经啊？汪奇祥问旁边的一个中年人。哪个李大总管？就是朝廷那个李大总管？没听说过。这就怪了，李大总管不是说今天来诵经吗？汪奇祥不相信，又打听几个人，得到的还是同样的回答，这才有点相信了，便懊恼地走出观门，往奇祥客栈走去。这个李老板人面兽心的家伙，我竟然被他给骗了。骗一下没多大关系，不过做官的希望又成泡影了。我的命好苦啊。走在路上，汪奇祥心里想着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奇祥客栈。李老板一见汪奇祥回来了，便热情迎上去问道，汪先生回来了，怎么样啊？ 回来了。 汪先生怎么有点不高兴啊？ 被别人耍了，我怎么能高兴起来呢？ 汪奇祥看他还装糊涂，更没好气地答着，李大总管亲自诵经，可哪有李大总管的影子呢？ 怎么李大总管没去？不可能吧？ 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我亲自去看的，还能有错？汪奇祥叹了一口气，又说着， 那事就完了，白云观观主见不着李大总管，怎么说那事呢？ 也可能是李大总管临时取消了，不过那事汪先生也不要担心，说不定白云观观主已经在下面告诉李大总管，那个人说明天让我去他家看看，我明天给你看看怎么样？ 但愿如此吧。 说完，汪奇祥回到自己房间。第二天，李老板又到街上转了大半天，回来的时候 还没走到客栈，便大声地喊道：王先生，王先生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成功了？王启祥当时正在自己房间里生闷气儿，一听李老板说成功了，便急急跑出来问着： 是啊，成功了。那个人说，把云关关主前天私下给李大总管说了一下，而且李大总管也答应了。 但是啊，不过， 不过什么？ 王启祥的心情也跟着李老板的脸色一沉， 是不是又发生什么变故？ 啊，不是什么变故，只是 什么？你说呀。 只是，这个价钱太高了点，不知汪先生能否出得起呀？ 他有多少钱？ 李老板把一把手全伸出来， 50万。什么？ 他要50万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一生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